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这可以说是佛的本怀。在此经中讲呢，这是佛说护念。成佛的法华呀，我们上来介绍的，总是现在是介绍的这个重记序。要想说《法华经》，这必须在这个佛教里向呢讲到这个因缘时节，众生的闻《法华经》的。这个机缘成熟了，那佛呢是应不施食，这个感应不施食，时候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月刊这个海潮音，海潮音呢就是潮不施食，你看什么事情都有点施食啊，迟到的。早退的，这就叫做事实。佛说法从来不是事实的，重记序，就是释迦牟尼佛，大众都到齐了，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四众上师说的，发起众，没有发起众，这个法华在这一会，这就不得圆满。围绕，那是一个仪式，大众都到了以后，这个秩序怎么维持呢？是围绕的，见到佛以后。要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供养有三业，身供养、口供养、意供养，都称为供养，不是说我买一朵花来供养，或是买一点其他的东西来供养，成为供养。身口意三业都供养。譬如见了佛以后，他必然要问讯、合掌、礼拜、确坐一面，这个呢就是身供养。而且这个供养，这个供养恭敬，在我们这个佛教里向呢非常重要，这也是学佛的这个根本。印光大师说过的，这个佛法怎么求，用什么方法求，这就是呢，有恭敬心中求。没有恭敬心，那个佛法不会的进入到你的心田里边去。身口意三业都恭敬，你看这恭敬，恭敬就是身业，身业供养。合掌也要像个合掌的，礼拜问讯。那都有一定的要求。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讲经法会里向，这个合掌有的人合不好合掌十个手指头合在一道，合掌当胸，不高不低， 有的人的合掌呢就低了，就这个样子。还有的人他手掌两个手指给他打起来，就这个样子，对吧？像不像样子啊？合掌还要合掌，有的合掌呢他就这样合的，是吧？这个都要，这些个威仪呢，都叫最初开始出家的时候呢，都要有人教啊，没人教啊，打头不遇左家，到老反成古董，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做过僧的，没有当过禅学，也没人教，也没人指点。说恭敬，三业都讲恭敬啊。那个尊重呢？尊重是用意业啊。说是我们见到佛啊，见了佛以后随随便便的，无所谓的，你是佛，我也是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大家啊，那就不尊重了啊。尊重呢，就是意业。专心注重，比如我们见到佛，我们上殿也好，过堂也好，做一切佛事也好，对于佛见到佛呢，就专心注重，就是讲的一心不乱，这叫个尊重，意业尊重，赞叹就是口业，你看看。见到佛以后是恭敬、尊重、赞叹，用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作为供养。啊，他说是供养，并不是说我要买朵花来供养，或者买点茶色的点心来供养，不一定。下来以后呢，下来呢就是唯诸菩萨说大乘经，明无量义，教菩萨法，护说护说护念。大众以记佛法，凡是一个法会的成就，他必须有听法众。大众记到了，你看这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一生一世啊，什么事都不做，专门说法的。这一次呢，大众戒记以后。佛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大乘经啊，这是这个经的体啊，经的这个法体，法体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无量义。这个无量义是教菩萨法。是菩萨之所依处，菩萨依什么呢？就是依这个无量义，这个大字在经中讲有七大，一是法大，十二部经毗婆料，称为大。第二呢，讲心大，菩萨这个心跟我们这个心不一样，他这个心就大。凡夫的心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兜那么个小圈子菩萨这些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这个心就大了第三。解大，这个菩萨从乎闻法，他还要法门无量誓愿小，他必须通达无量佛法，这个叫呢解菩萨障，称为解大。第四叫做净大，菩萨先要自度而后度人。众生有烦恼，你要度众生， 令一切众生灭这个烦恼，首先要自己啊，自净其意。说这个叫做菩萨耶个大呢，叫做净，叫做净大。第五是庄严大，啊，菩萨虽然没有圆满福慧，啊，他是呢，已经长时间的修福修慧，得到福德与智慧的两种庄严，就这个庄严大，那就不是二乘人了。二乘人是没得庄严的，啊，他说我们这个众生呢也是没得庄严的。众生虽然有法身，这个法身是这个素法身，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庄严呢？也没得福德，也不得智慧，所以没得庄严。菩萨就有了，啊，三大无生世界修福修慧，他就有二种庄严。第六呢，这个十大菩萨，三大无生世界行六度万行，这个时间就长了，长亦称为大。第七呢，就是具足大，以相好自言而得菩提道。这个七大当中，前六大这个因大，第六、第七大呢，这叫做果大。菩萨修大因，证大果，啊，这个叫做名大乘经。无量义。无量义经，我们昨天呢，给大家稍微读了几句，啊，还不全面。那从这个经的名字来看，无量义，义呢就是道理，啊，这个道理哪有无量呢？法无量故，有无量法就有无量义。释迦牟尼佛在没说《法华经》之前，先讲这个《无量义经》，用意何在呢？就是为开权显实无量归依作序的。啊，作序的。教菩萨法，福所护念。福所护念，这个无量义是福的所证得的，福的亲身所证得的这个法无量义，啊，福所证得的最初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是证的这个无量义。那么无量义，佛就想把自己所说的法和盘托出，啊，教化一切众生。众生没有这个机缘，所以秘而不宣，啊。现在到了法华会上来，啊，正要说这个《法华经》，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福说护念。什么叫做无量义经啊？昨天我们讲这个无量义经啊，这个无量义，无量义者，这是从一法生，其一法者所谓无相。无量义中，无量义中所讲的，从一法生无量义，这个一法生无量义。这个道理呢，要用四句话来讲：一法生无量义，无量法一义，一法一义，无量法无量义。 从一法生无量，这个一法是什么法呢？一法者就是无相，啊，一法者无相，无相不相，名为实相，从此实相生无量法，这个实相就是一法，一法就是无相。从这个无相的依法，从这个无相依法实相生无量法，啊，所以就无量义。我们上来介绍的，为夫于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是什么呢？所谓诸法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有这么多的法，施法界一切法。都在这个一相当中，都在这个实相当中，都在这个无相当中。无相，无什么相啊？啊，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啊，没有什么相呢？没有生死相，也没有涅槃相，这叫做无相。关于这个有相无相，也是我们这个佛教里向的处处讲，啊，处处都有。初发心的人，尽管天天讲啊，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有相，什么叫做无相，什么叫做实相，什么叫做空相，什么叫做一相，弄不清楚。哪里这么多的相啊？到底还是有的，还是无的，还是空的？还是实的，弄不清楚。经中是讲的蛮清楚的，无量义者是从一法生，其一法者所谓无相，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啊，从此实相生无量法，这是《无量义》中的《无量义》中的第几句话，清楚吗？这个无相，众生呢是有相的。我给我们老和尚写了一个相赞，我就是这么说的，那个就根据这儿讲的，那有根有据的啊。你问我你这个从哪儿来的，不是我编的。我也没有开悟，对吧？一相见相，众生一样。这众生呢，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看到长的就是长的，看到短的就是短的，看到方的就是方的，看到圆的就是圆的，看到红的，就是红的，看到绿的就是、这一相见相，众生一样，众生都是这么见的，没错，啊。没有错呢，它是众生所见的。见相非相，复足惆怅。啊，我不是有那个有这么一句话了？什么叫做见相非相呢？见一切法相，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是我们眼睛所能够对的。眼根对于舍尘呐、能够对的，这种人呢，他见这个相，他能够见到非相。什么叫个非相呢？非相者是空也，空就没得相了。他看的这个法呢，都是空的，啊，见一切法空。所以二乘人对于三界之相呢，是空、无相、无愿。啊，空了就没有相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还什么愿望呢？他也不下求，也不下度众生，他也不上成佛道，啊，那成了一个孤雕解脱，啊，就是二乘人，啊，见相非相，二乘人有立根有顿根，要四教来讲，那个三藏教呢，又是用分析的办法。分析一切法皆空， 通教的人他跟的那见舍舍即是空，他不要分析啊。他说这种人啊，破一个见死合，了一个分段生死，出一个三界，进入化成，上不求福道，下不度众生，福足惆怅啊啊！这诸佛菩萨看到这个二乘人呢，就惆怅，心里下呢，就看这种怎么办呢？这种人呢，好像是无可奈何这个样子，惆怅。这是第二种人，见相非相。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他是离相见相。你这一相见相，见相非相，还有个相可在的，他离相见相。离相见相就多一层障，那个不是智慧之道，那是智慧的障碍。离相见相，什么这个离相见相啊？离开世俗世界一切法以外，另外见一个淡中之理，那是别教，属于别教菩萨，淡中，他不具法。那个理为本来是具法的，为什么他看到不具法呢？就是他根钝嘛，他不具法。是在别教里讲个淡中，原教讲这个中道第一义呢，是讲到圆中。圆中啊，就是圆满具足一切法，空假中同时具足的。说是一相见相，复足惆怅，见相非相，一相见相，众生一样，见相非相，复足惆怅，离相见相，多一层障，无相不相，乃名实相，那不就从这来的？这无量义中讲的，实际上这无量义经那时候我还没看见过，这还是说是无相不相，名为实相。那称无量法，无量法这个概括来说呢，不是说无量法称什么法呀，既然讲到法，十法界法都能生啊，但是此中呢，为了显实相之理，不能够生六道凡夫的法。六道凡夫的法是违背实相理的，我说此中不讲，此中讲这个无量法，所谓这二法、三道、四果，讲这个法，二法、三道、四果呢，都是出世间的法，了生死的法，断烦恼的法，二法。就是顿见二法，华严界是顿中一切法，不过这见法呢，就是三藏方等般若一切法，就概括了除了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说法华经以外，是阿汉方等般若之于华严会上演大华严，有顿有见，这就叫做二法，这二法就概括一切，三道就是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讲到四果呢，四果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这个四果，此等诸法名为无量，实相名为异处，从一异处出无量法，从一异处呢，这个异处呢就是实相，异是理呀， 出无量法，那么一个意数出无量法，无量法就有无量意，得于无量法入一意处作序，譬如算者同一下竹算，出竹算归一算，这个比喻，它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讲这个为佛说法华经作序的，从一意处出无量法，最终还要把这个无量法归为一个意处，那归为一个意处就是归到法华会上开权显实的啊，所以此中呢是为法华经作序啊，说是从一处出无量法。佛说此经以借驾佛座入于无量意处三昧甚心不动，借驾佛座，佛说过说了了这个讲这个无量意经，讲了了以后，它不像其他的法会，佛说一部经说了了，大众都得了道了啊，坐礼而去啊，都散会了，没有啊，紧接着呢佛说了了以后呢就入定了啊，借驾佛座，借驾佛座入于无量意处三昧啊。如果说要是说过无量意经就散会，那么法华经怎么说法的呢？因为这法华经跟无量意经这是一座所说的，不离此座就是说啊，说这个说法华经的，借驾佛座啊，这个座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盘腿的座嘛，啊，盘腿打坐，借驾佛座就是盘双腿的，家佛座是盘单腿的，这是我们这个佛教里的唯一的这个坐像，四唯一当中盘这个单腿的，比如先把右腿盘起来，然后呢把左腿放在右腿上边，收在身边上来啊，或者先把左腿盘上来，再把右腿盘在左腿上面都可以啊，或者称为降魔座，或者说为机强座都可以的，这个叫做家福座。借家福座呢，要求就高了，把两个腿两只脚都要搬上来啊，那就五行，这个五心朝天啊，两个脚心两个手心，五心朝天，这个盘腿的，我们都是学佛的嘛，这个学佛的无论出家在家都要当学习，这个坐相自古以来诸佛及一切弟子都行这一个做法，能够令人看到呢生恭敬心，无论什么人看到啊都欢喜啊。他这个坐呢跟世间的坐相不一样，你看看世间人随便什么人从来没有说是像我们和尚坐好了就把腿子盘起来的，你看有没有啊，从古代说做皇帝的，做皇帝天天上朝，他也上朝呢，文武百官嘛，天天上朝，他那个上朝呢就是一国家的大事啊，他也不盘腿子，你看看我做这个法座啊，这是皇帝做的，被我们买的来了，他就不是盘腿子的，他就是挂腿子做的，说后头有个大，这有个大包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都不好做，挂腿子做没有关系啊，啊，就是我们现代的人，你看士能工商啊，你就是我们国家 议论国家大事，开大会，你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说哪个都盘腿的坐的，不对应盘腿的，都挂那儿坐的，啊，哪一行哪一页，坐的这都没得哪个盘腿子的，跟世间法呢，这个唯一教相呢不一样，跟外道也不一样，外道他也不盘腿子。说这个盘腿的坐，这个借驾趺坐，你看我们这个出家人呢，有的人腿子好啊，这两个双腿的，是不要手盘的。你要有的人那个腿子生了，还两个手，死搬呢，搬得要死，人家两个手不要手盘，一撂就上去了。那也是人家修得来的，练得来的啊。唯一教相是无言教，人家看到这个相呢，他就生恭敬心，啊，生恭敬心，这个这种坐相，只有佛菩萨，记住大弟子学佛的人，就是这个用这个借假趺坐。你看释迦牟尼佛要成佛的时候，取入菩提场做那个菩提座，那个魔君都震动啊，能破魔君啊，能发三菩提心。你看三世诸佛做的时候都是规规矩矩借假趺坐的所以他这个里向呢，单一个借假趺坐都有四系坛意。能够令人生善心，令人生欢喜，能够破魔君外道，能够发菩提心，它有四种利益啊。下边叫入于无量意处三昧，甚心不动。说了无量意境以后，把个腿子一盘，就入定了，入什么定呢？入叫无量意处三昧。是的，这个佛啦，既然成了佛了，人家说是成了佛了，怒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大定是没有出入的，有出有入，你看看定不定啊？又跑出去了，又跑进来了，那还定啊？那是不定的。那么为说此处讲入无量意处三昧呢？为什么讲有出有入呢？并不是佛自己说是我这个定还没有进入到我奴切常的奴切大定的，我还有出有入呢，唯度一切众生住作此方便，不入而入。入于无量意处，无量意处，无量意，此中讲这个说经以后就入三昧了，可见的这个三昧呢，怎么才能够入呢？要一会之定。以慧自定，这个慧定相成，在没有入定之前，先要说经，这就是慧定相成，说是非禅不智，故先入定，非智不禅，故先说法。你看天台教，过去天台宗，天台的法师。讲经之前，他得先修观，修观就是先修观后讲经，就是先入定后讲经。他此中呢，先说经后入定，先说无量义经，说过无量义经就入无量义处三昧了，他这个叫做呢，就是非禅不智。 故县入定，非智不禅，故县说法啊。这个入定说法，这个前后呢，没有一定的界限，没有隔阂。要是按照我们讲这个经，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那个教观刚宗，教观双流，佛说无量义经就是教，入于无量义数三昧，那就是观，所以这个教有观。那么有人就问了，说没有说无量义经可以入定，那么这为什么说此经已，何故入定呢？说是解释说是为《法华》作序的，为《法华》作序。说无量义经，就是先开一法为无量义，法华经开权显示是和无量义和无量法归为一义，开权显示，所以为法华开权显示作序，所以是先入开定。为合定作序的，故称为顺相。上来这个叫六种顺相，一者是维诸菩萨说大乘经，名为无量义，这叫个说法顺。第二呢，这入无量义处三昧，这叫做入定顺，顺就是吉祥的顺相，不是一般的。入了定了，这个定相是什么样子？三昧就是定，众生的心是弯弯曲曲的、胡思乱想的，不定不止。入了这个三昧以后呢，心就止了，所以三昧称为调止定，调止众生的妄想心。入三昧以后，那个心就直了。心直了以后，他这个形象啊，入定以后呢，这个身心不动。你比如我们这个身，众生的这个身，它的本能呢就是动的，这个身体怎能不动呢？我这个人要是老是不动，这个不动不能过身的本源是湛若虚空，心智理性毕竟常寂，身也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无数即是空，身是四大所成的，四大所成的，说是四大皆空嘛。心的理性是毕竟常寂，心之理性就是本有的这个理，天然的性的，它是寂静的，它是不生的，但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心为什么生呢？这是体上的虚妄，所以这有生有灭，众生的本性是无生无灭的，这身心是不动的。所以这个下文当中啊，赞大通智胜佛甚心即手住，寂然难不动，气心常淡泊，未曾有散乱。大通智胜佛说《法华经》以后，入定十小节，入定十小节那个文开入定了，头都趴下来了，我看你趴那能趴十小节，你就趴在那地方。好不好？你要趴不到十小节，我看你头还得抬起来。现在释迦牟尼佛 入无量意住三昧，身心都不动，身若金刚不可动转，心若虚空没有分别啊。无量怎么样子达到这个身心不动？由于他入了无量意住三昧，这个三昧的法啊加持在你这个身心，你这个身心就不动了。就是我们参念佛是谁，这个法如果能够加持你也能够不动啊，啊我这一直想不动都可以的吧，啊啊啊，有人一直想也做不下来，那你这个法呢还不够啊。那虚云老和尚他在终南山入定，他一入那19天呢，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鼻子也不来风了，他是不坏，他不动，他不坏，他不死，这是入定了啊。他有法持于心啊，此中呢伏入这个无量意住三昧，就是无量意住三昧这个法加持这个身心啊，所以这身心就不动了。这个底下呢我们就了叫大了解介绍在这个地方了。第三讲浴花水，世是田浴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而善福上记住大众。世是就是佛说了无量意经入了定以后这个时候，不是入了定了就什么事没有了啊。天欲呢是从上而下，你看我们这个下雨啊，这个下雨嘛都天上从朝下落啊，这个欲啊。曼陀罗花呢是白花，摩诃曼陀罗白花，摩诃曼陀罗是大白花，曼殊梭花是红花，摩诃曼殊梭花是大红花。花是因，这是个譬喻啊啊，有花就有果嘛，花为因，果为果啊。此中这用这个四化表，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白花表实住开佛之见，大白花表实行是福之见，赤花表实回向悟法之见，大赤花表实地入佛之见，40位都是佛因成佛之因啊。这个因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中道第一天来的，所以说是种天欲四花。这个四花从天下来以后到什么地方去？是供佛的啊，而善佛上。而善佛上呢就是以因取果的，不是这他都有表法的，因取果，因必须取果的，有因就有果啊。用这个四花来比40位啊，记住大众，不但是散在佛身上，还要散在大众身上。这个法华经一会当中这些大众啊，有好多都是当机众，这个当机众在法华会上都是要得法华的利益的啊，都是要成佛的，就记住大众啊。匍匐世界6种震动，匍匐世界6种震动，那就不是一个世界啊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可是第四呢，这个地动睡啊，有这种睡相，想睡之相，吉祥的睡相。凡是一件事情 将要来临的时候，他预先呢都有个顺向。你比如说我呢，有的时候有好事呢到我身上来，我这个眼睛就跳了，它也是个顺向啊。虽然没有地动嘛，它都有个感觉啊，这个顺向啊。哦，你要是这个人要是有这个不顺向的时候，他也有预兆呢。嗯，也有预兆，你这个人要死了，要遭什么，有什么灾祸呀临头了，他也有预兆啊。佛将要说《法华经》，这是一代的吉唱，在没说经之前，就是说现这个六种顺向，这也叫做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啊。说普佛世界，那就是不是一个世界，无量无边世界，十方世界有六种震动。这个震动是什么意思呢？都有表法，不是无缘无故就是震动震动，就那个什么意思啊？那我们这个常常地动的，还有也是震动啊啊，那表什么法呢？这个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角妙角啊，这个四个六个位子。有六凡破无明，这个无明从无量劫来是根深蒂固啊，很难破的。你看看啊，诸佛菩萨啊，就为了破这个无明要下多大的功夫啊，无量劫来啊陪辅陪会啊，才能破这个无明的。现在要破无明了啊，动啊动这个无名山，要动了啊！用这个六动六种震动来表的。佛在世的时候，有好多地方呢，有这个六种地动的顺向。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啊。大地震动啊，大地震动表示什么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已尽，再不受，再没有受烦恼，再不受生死啊所以这个动啊，一切众生皆应得道者，烦恼将灭。所以用动来表示的，就这个动。动呢，再说一句白了，就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做凡夫的，要动这个凡夫，动到什么地方来呢？将来成佛，这个凡夫也是根深蒂固的，也是不容易动的，动得了吗？所以要个动，那么讲个六种震动，一个震一个动，六岁呀、六种震动呢，什么叫六种啊？有三种是要行，三种是要生。要行这个大地动啊，是摇大啊，就比方说。我们叫这个地动了，地震了，地摇动了，动其勇，震吼气，这个六种震动，起是这个地呢从下向上升高，叫做起，勇大地一下升高。一哈降下，就像这大海的波涛一样，一哈这大海的波浪啊，一哈起来了，一哈落下去了。这个大地震动呢，这个形象啊，这个动其勇也是要形来讲的。它还有声音，震吼祭震，什么叫做震呢、啊？ 震呢啊，就是隐隐有声，它既然动了就有声，不动哪有声音呢？随便什么东西你要动都有声音，啊，隐隐有声名为震，瓶盖发响名为吼，吼这个音声就大了啊，像这个刮大风吼叫一样啊，这个地动就啊发出了音声。你看看唐山地震你们没经过啊，就有这种现象。我还是唐山人呗，我还命大，我出了家了，不然的话我就死了啊。那个唐山死了多少人呢？记呢就是像这个，你看看有这些地方呢，什么什么的出了危险喽，什么这个什么煤气罐子爆炸了，那不得了啊，噼噼啪啪的响起来了啊。这叫个有三种是要生，三种是要行。这个普夫世界啊，不是那个小范围啊，啊，那是小范围啊。这地动地震是小范围，小的又小了。这个普夫世界都有这种现象。这个现象呢，还有三种意义：有动、有片动、有等片动。起，片起、等片起；涌是片涌、片涌、等片涌。这个六种形象都具这三种意思，那就三六就有18种意思。要合法来解释，就是用这个18种震动表我们这个本来我们这个18界都是不清净的啊，定以后动这个18界，这个根根皆修三观，入18动啊，用这个意思。这是第四讲六种震动普夫世界。有人说，那这普夫世界我们怎么不听，我们不感觉到啊？有因缘才感觉，没有因缘是感觉不到的啊。佛一天到晚放光现睡呢，你这个眼睛为什么看不到啊？啊，你不得眼睛哈子吗？那一天到晚佛一天到晚这六种震动啊，18种震动呢，你这个耳朵是聋子，听不到，对不啦？就这个道理。下边众喜睡，而是会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非人、记住小王、转轮圣王、世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尔时，就是在上边所说的啊，现了四种睡相的这个时候啊，雨花睡哦，入定睡呀，众寂睡呀，这种睡相现了以后的这个时候，这个会中从一开始记众的时候，有比丘，有多少的？有10000，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是吧？还有呢，这个摩诃波罗波提，这个有还比丘尼众啊，此中呢有比丘、比丘尼众。这个比丘，上边说那个12000比丘都是大比丘，那是要果上讲的，要果上讲，那都是大阿罗汉呐， 比丘有因有果，没有证到果位的时候的，也称为比丘。比如说我们出家众，受了戒了，那就称为比丘嘛，那叫什么呢？不叫比丘嘛？啊，这受了戒以后，管你叫大阿罗汉呐，你答应不答应啊？上来列众都是大阿罗汉，这是比丘。比丘有三种意义，上头讲这个大阿罗汉呢是沙贼，无生，应供，有三种意义。在印度的比丘呢也有三种意义，一个就是破讷意，一个是不磨意，一个是起誓意。这个比丘法就是这样的，比丘破讷，我们受了戒了。受了戒就要守戒，如果作为小乘戒，身口七支，这必须得到守，必须得到严，这个严持戒律，这是我们比丘破讷，破这个身口七支之讷，这个。比丘有250戒呢，250戒吃得好好的，那个牲口就不犯业了，不造业了，破讷。比丘也有不磨意，登比丘坛，受比丘戒，虽然你没有出三戒，但是你的所作所为，你的目的就是想自度度他，也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那个魔呢，它就其部位，也有不魔之意。我前面说的我们一个戒兄弟，他受比丘戒，他就没能登坛。魔障啊，那个魔有五种魔呢，不一定是天魔啊，起誓。比丘的誓法成为起誓，这个意义呢，现在大家都忽略了，认为现在吃饭嘛，正吃饭嘛，就是吃饭就是了嘛，哪个不吃饭的？出家人吃饭都称为起誓。如果我们每一天现在过去广门寺都是吃饭的，现在就过堂啊，这过堂啊，一个要。念供养咒，戒斋也念过，吃过饭以后要戒斋。那个戒斋怎么戒法子的？戒斋怎么戒法子的？我这里不过堂我都忘记的了。所谓布施者，必乎其利益；若为若故事，后必得难落。那所谓布施者，我们都是人家是布施的，我们这个饭都是人家布施的，那我们就不是起誓的吗？所以比丘的誓法叫个起誓，任何时间都不要忘记这一点。这忘记了这一点呢，你就失去了比丘的意义。你看呢，人家这个印度啊，不是，印度啊，那么泰国啦，我们叫做缅甸，就缅甸也是这个样的，它都是起誓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饭也不是，我也不是托钵化的来的，什么起誓啊，我应该吃的。甚至于说，我也退休工资的，我这个劳动者得来的，这个完全错误的，任何时间，这个思想这个观念呢都不能淡薄的，就是我们念一个吃饭的时候念一个那个世尊五官也是这个样的，以济公多少量彼来处，二防心离过贪等为宗，三呢，存积德恨全缺应供，四是正是良药为了醒苦，五为成道也应受此事。你看我们这个出家人讲这个吃饭就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吃饭就是一堂佛事， 你说我在什么地儿修行啊？一定要盘腿打坐才是修行啊！啊，就是我这个听经说法，它叫修行啊。吃饭也是修行啊，行住坐卧都是修行。比丘尼是出家的女众，优婆塞、优婆夷，此番为近士男、近士女。近士男乃是勤进城市，普法僧三宝的，天，欲界天，此中呢，就是有舍界天，没有无舍界天，龙是畜类，夜叉是鬼类，空性夜叉、地性夜叉。千达婆是宿药神，无修罗，迦罗罗是大鹏金翅鸟，摩诃迦罗紧罗罗是法药神，摩诃罗伽是大复行，这个大复行呢，就是一种大蟒神，那个蟒啊。人家拿腿走路，他拿肚子走路的啊，就大腹型啊。那蟒不是拿肚子走路的吗？人，是唯心系指无所事往，那是属于人啊。非人呢，就是天龙八部啊。还有小王、转轮圣王、四柱大众，上边列众呢？把他这个转轮圣王，此中就有了，小王、小果王，这个小王我们现在也有啊，大果我们国王的大果王，那小国家小果王啊，几万人、几千人，他也算个小国家，那小王转轮圣王有四个转轮圣王，一个是铁转轮、铁轮王、铜轮王、银轮王、金轮王。轮王，这个轮王，他拿什么东西治理国家呢？治理他的方法就是以这个轮宝，轮宝，千夫轮宝，根据轮王的府的所感的有四种，铁轮王王一天下，难战不守，铜轮王王两天下，南瞻部洲，东胜神州。银轮王王三天下，出了北俱泸州。转轮圣王呢，王四天下。有这个四转轮。什么叫做转轮圣王啊？这个王，比如说，我是个刹利地种，要继承王位了，他还有种种仪式，有种种仪式。等到灌顶受位的时候，如果他是转轮圣王，有这种福的，那个轮宝呢，从东方空中就飞来，那个轮宝是个宝，他就拿这个轮呢，治理他所治理的这个范围，可是一天下、二天下、三天下、四天，那个轮宝大的不得了。我这个手头上没资了，就说到这轮宝有几由旬大呢？一由旬有50公里，50里路啊。轮宝就像一个那个现在这个东西呢，我有这个东西没有现在的东西，我没看不到，拿个东西给你看看就好。轮宝，这个轮呢，就是一个大像一个大车轮一样，大车一样，要说的形象一点，就那个坦克车一样。那比那个大，如果说你这个国家要是不臣服，不受他的管辖，不服的话，他用这个轮宝就降服你，那轮宝就降服你，那个轮宝要走一趟的话，你这个国的什么都给你压平，那个轮宝厉害的不得了。而且龙马在什么地方摆的？在天上， 都是飞的，他自己也能够轮流啊呢，也能够乘这个东西坐飞机一样，你说不，我飞机，我天上飞，我下来跑一趟，你这个房子给你压都能压光，都跟人都得压死，轮保，这根据福报，这个四个轮王，根据他的福的铁轮王，就像我们现在要打仗一样，说哪一个国家不服从我了，我就征伐他，讨伐他，那你就要真刀实枪的跟他干，打败了他，他就服你了，他的福德就这么多。铜轮王呢就了好了，铜轮王呢不要真当实的干，你把这个军队开了去，他一看看，他就服了。那个银轮王，你就是你这个你就是银轮王啊，又差一点。银轮王，你人道就可以了那个金轮王呢？四天下闻到金轮王的名字，就自然行福都归顺，这个有这个四个轮王，这个轮王有七宝，他要将来要做轮王的时候，登基作位的时候，轮宝就来了住在空中，他有七宝，一个轮宝，还有象宝，有马宝，有如意宝。有女宝还有辰宝，还有藏宝，有个七宝，这个龙王也不容易呢。龙王还有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他不能跟像佛一样那么清晰明了，但是他有三十二相，那么有人问呢？此中有四轮王，那浮在世上哪有四轮王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这个轮王没有嘛？三千年以前，浮在这个在印度成佛，那个、印度没得轮王啊？那么轮从哪来的呢？这个轮王都是有机缘的，从他方世界来的，那么上来列众当中，为什么没有轮王？就说呢，说是同闻正信，皆非了耳之人，多是影响发起二众。今则普济当机，戒缘众，不应为难。众见羽化地动，知甘露将降，故心要内充。表大吉当发，感于圣应。这个欢喜示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这个欢喜也是一个睡相。他说这个欢喜本来是长期为什么睡相呢？他此处这个欢喜不是一般的欢喜天花月掩，地动震心。故大经曰：“动是能令众生心动，花地是外睡，心喜是内睡，非常之喜。过去虽然也有，为什么不喜而不为喜所动，而能一心观佛，何得非睡呢？”要叫着欢喜动因心，人天意；喜动真谛无漏心，藏通意；喜动寂假心，是别教意。喜动实相心，就是圆教意。今是圆动，问事理无动。怎么可以说是动呢？它动即是发动也，缘即当成，名动实相。就是这个第五，这个 重喜岁，下边呢六岁当中呢就是儿时福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补愁周遍。第六是放光岁，这个放光岁，放光岁把它明天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儿了。